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夜曲，特别适合晚上下班听啊，晚上的曲子叫夜曲。好了，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周三过去了，翻过一座山，对吗？各位开心的宝宝们下班快乐喽。今天呢也是11月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一定要抓紧珍惜，因为12月一来感觉又要败家了。为什么？好像是什么什么双十二，你说这两个12月12号竟然也被过成了一种节日，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怎么了啊。相信在双十一的时候大家东西也都收的差不多了，有没有觉得哎呦这东西我早知道不买了。当然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啊，说一下我自己吧。一上来就跟大家说花钱的事儿，好像这个有点不太好啊。反正呢我这个说一下我自己，我呢头发是比较直的那种，而且是特别直的那种，但是呢就是很直的发型对我来说就超级难看啊，所以呢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儿啊。很多年前我买了个卷发棒，回家呢也不太会用，不仅呢把自己烫了，还把头发给烫焦了。这卷发棒嘛，它会升温的嘛，然后卷，这头发就烫焦了。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还记得，因为宝宝心里苦。好了，那么今天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都花过什么冤枉钱。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今天周三的开场曲是来自黄雅莉《恋爱绝句选》。 霜满天，好像电影的画面，而我独钓寒江雪，期待巧遇的情节，希望你的出现快一点。今朝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流泪，想你想到夕阳斜，故人都憔悴，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你这木头人怎么没感觉。今朝有酒今朝醉，倒不如喝杯咖啡，晚上举头望明月，却熬出了黑眼圈，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幻想你说爱我的地点，近水楼台先的月都站在你身边，你却没发现、yeah! 等你等到牡丹谢，世人都流泪，想你想到夕阳斜，故人都想睡，恋爱结局线全都是想你的滋味，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My FM。

当心一看见你就把夏天的决心统统推翻掉，静悄悄悄就好，冷战绝对不是唯一解药。考验并不重要，我只关心你付出多少。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好心情来点名，我们到了 MyFa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车友会群当中发了一个照片，这照片里是谁和谁啊？好像哦，应该是土匪啊。然后这个我们车友都特别有爱啊，把这里俩车友放一块，俩男的啊，然后拼成了一个图，上面什么他们相爱了呀什么什么的，你们太有意思了啊。好了，我们开始点名了，看到了野蛮人高峰、苏醒、福建胖子、冰个无敌以及春雨，欢迎我们的车友会的朋友们，还不屑实力派啊，压着线来的啊，欢迎各位车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说的就是你们都花过什么冤枉钱。我发的这个直播帖当中，这个花啊不小心打错了，打成划过了， sorry 啦，是花过。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看到了啊，哎呦，你们是花了多少冤枉钱，这么多人啊，让我来看一看。奔向幸福的小妞，她说公司年会上得了头奖2000块，转天呢在同事的忽悠下办了一张按摩卡，前两次呢我还能坚持去，后来我根本就不去了，主要是太远了，自己当时也不怎么想的，花那么冤枉的钱，你说瞎折腾确实有点冤枉，还这么远，2000块能买多少好吃的啊。你看冷对万夫就说了，我觉得啊婚车钱花的最冤枉了，婚车钱发的，婚车钱花的，我觉得这是一辈子事儿啊。你花了，新娘开心了，那不就得了吗？皆大欢喜，对吗？好了，我们就先分享这两条留言啊。大家如果想要分享一下你都花过什么冤枉钱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官方微信平台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好了，那么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蓝心妹一见钟情。 12月10号，新味老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在 Club My。

来自梁博带来的喜剧。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分享一下互动话题，就是你都花过什么冤枉钱。塔里塔基塔啊，收到了。冤枉钱可多了呢，大一办了一年的跆拳道课程，只上了两节课，后来呢我就又买了个跳舞毯，跳了一次，买了赵奕然减肥操一年的，跳了一个月，花了很多很多冤枉钱，反正就跟那个健身减肥有关系呗，是这个意思啊。嗯，我们后面还看到了很多朋友都说，诶，我刚刚有一个千商，他说了玩手游花钱，每次都花好几千，然后这游戏我就不玩了，那时候呢就好后悔，结果几天之后又开始了，还说了我的卡里就不能有钱，每次都忍不住。那我想请问你有老婆吗？结婚了吗？如果有的话赶紧把卡给你老婆啊。乐凡西说到了，我买了很多装饰首饰，应该是装饰就发卡一类的吗，首饰之后发现根本都戴不过来，浪费钱啊。我跟他说的，我说你就戴满两只手还有两个耳朵呀，然后的脑袋上你就全别上大卡子就好了，这样不灵不灵还很漂亮。就大家都花了不同的这个冤枉钱啊。微博当中我们又看到了爱丽丝小公主说到了，作为一名爱彩妆如命的女子，总是看见口红走不到，买回家一看总是会和家里的口红色号一样，其他彩妆也是如此。你看我就不会，就是同色系的口红呢我可能会买很多，但是绝对不会让它一个颜色的，对不对？一定要看好了啊。你看 Mr. Magic 说到了，花过的冤枉钱应该就是给别人牵线吧。那你就是媒人，然后请人家俩出来吃饭喝个茶什么的，然后你在旁边还得掏着钱，两人成不成也不一定，成了呢就更好，就不搭理你了，不成呢也无所谓，反正是你掏钱，是这样吗？好惨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如果大家还想分享你都花过什么样的冤枉钱，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或者呢官微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的就是 MyFM 狂躁万岁本周游戏系列哈，提醒各位了啊。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先听到的是方大同我们能不能，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的 MyFM 狂躁万岁，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学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大同的路，无论是国家我是朋友还是家里面，他们之间都需要团结，在这一天我们都需要，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 地球上，无论我们的想法，其实我们都一样。哎，好多好多年来，一直都是顾着自己。哎，怎么今天还不懂要从人类而起？无论是国家，还是朋友，还是家里面，他们之间都需要团结。在这一天，我们都需要，我们能不能？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真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真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有一天没有战争，有一天没有伤痕，有一天没有仇恨，痛得那么深？只需要一点时间真正去改变。我们能不能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就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冷静别再伤人心？我们能不能想就把世界搞好？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卡困大品牌 MyFM 101.5 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游戏时间了，那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TG 下滑线 MyFM 1005，稍后直接把问题的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今天成为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 MyFM 提供的专属大礼包一份，里面什么都有啊，什么 T 恤啊、帽子啊、雨伞呀、车贴呀，反正什么都有。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题目了。提醒各位啊，游戏系列，游戏系列，游戏系列。如果你对游戏不是很熟悉的话呢，可以恶补一下嘛。就像我，就这游戏也不喜欢玩啊，但是就看别人玩，哎，觉得还不错，就试了一下，哎，结果我就被领上道了。在领上道的这个途中呢，就坑了很多听众。好了，我们来听听问题吧啊。 如果说让你在我和九尾妖狐里选择，你会选谁呀？ 小丑。 你相不相信不出十年，我将称霸地下城、魔兽世界、英雄联盟界，成为网游界一代傲娇女神。 我觉得这傲娇女神应该是我吧。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提问题了。你看这阿布啊，我还没有说问题呢，你就开始答问题了。你别以为这我的问题就是我所玩的啊，不对啊，告你们这不对啊，什么阴阳师都出来了，不对，一看你们就没好好听。我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这段音频当中出现了几个网游，出现了几个游戏名称呢？回答几个就可以了。我看了有多少人在仔细的听啊，在仔细的听，我看看啊，还真的是有很多仔细的朋友。好了，那么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田馥甄，还是要幸福。 你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棍大品牌 M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了啊！我们点个名吧，好多朋友答几个都有啊。看到突突突，然后游回大海的鱼，谢而富，小木屋，夏洛特，解下，让我们互相伤害吧。马平川，然后什么打打，宣宝的妈胡春燕，我看看后面朋友，彭龙，土豆，放风去，青儿，朵之爹，金磊，什么宋啊，李圈圈等等等等吧。我们这屏幕一直在跳啊，一直在动。那么接下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哇，你看看，我们看一个听众答的，他叫名字叫做最后的五，他说到了两个，哎不对，五个。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几个啊。 我说让你在我和九尾妖狐里选择，你会选谁呀？ 教主， 这教主的声音有点魔性啊，大家忍耐一下。 你相不相信不出十年我将称霸地下城， 地下城 魔兽世界， 魔兽世界 英雄联盟界， 英雄联盟界 成为网游界一代。哦， 一共是几个知道了吧？一共是几个啊？现在都知道是几个了啊。正确答案就是三个，你答对了吗？还是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真的都挺棒的。你看没有，就是答四个五个的很少，但是反正也有一部分吧。好了，我们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我们 FM 大礼包，看是谁呢。好，听到了，叫做悟空思密达。你这悟空是从韩国来的是吗？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MyFM 提供的专属大礼包，稍后会私信你领奖方式的啊。那么我们的问题和奖品都送完了，大家明天再约，狂躁万岁明儿再约啊。不要忘了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你都花过什么样的冤枉钱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继续听到歌曲，来自张学友，咖啡。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不需要耗尽拍，告别信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0000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这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身边。 吃吃，不够再点，多了就扔掉嘛。 一饱之需何必八珍九鼎，贫困地区一个土豆也许就是一家人的口粮，你所浪费的正是别人所需要的。俭得之共也，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哎，你会发现，哎，是不是狂躁万岁又回来了呢？没有了，只是开个玩笑。好了，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啦。哎，忽然就是特别想用这个超级玛丽的音乐，就感觉很动感。 好了啊，那么我们新浪微博当中分享到了你花过的冤枉钱都有什么，继续看到了领域，他说到了上学补课花的钱呗，这节奏有点快啊。这个上学补课花的钱，我认为你觉得算冤枉吗？如果是这个成绩提高的话，我觉得那简直就是花到了刀刃上，但是如果你说这是哎呀补课根本就没有什么用，那只能说确实是冤枉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很多学生党们都是在补课，就包括我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妈妈给报个提高班啊，对不对，英语课语文课数学课都有。继续看到了瘦瘦瘦成闪电，他说到了口红跟健身卡呗，还评论了一张照片，嚯，这些口红加起来不少银子呢啊，这都是我喜欢的，要不然见面分一半吧。 VOC 白白的黑黑的，他说给车加油啊，要是花100块钱吃饭我可舍得了，要是花100块钱加油，哎呦我可舍不得了呢。你这是抠啊，只对别的抠，只对吃从来都不抠，对吧。青梅竹马他说了，他是来报个到的啊。桑教授他说，哎呀那个碰到老乡了，来报个到。好的，没问题啊。摩天轮说了，花了 N 多的钱去美容院减肥都失败了，真是冤枉，买了一堆回家不会用的东西，不会喝的茶，都是冤枉的。你看大家这个很冤呐，花了钱太冤了。如果幸福 number one 他说了，花了100块钱办的热饮的卡，只用2次，这家店不干了，钱也没退，得不偿失。所以这个我是从来不愿意办卡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去一次花一次的钱，但是洗车卡一般都是办的，但是我就祈祷我洗车的地方千万不要黄了。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啊，如果大家想继续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啦。好了，那么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翊君动力火车痛。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558-55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其实我心里更痛苦，看你的世界只能模糊，究竟天长了什么埋伏，让我们相爱不给幸福，如果爱要粉身碎骨，结束没有勇气逃开这条路，我对你那么在乎，那么辛苦，拼命追逐你的脚步，难道注定面对天摆布，爱现在付出，痛也要痛得刻骨，不到最后我绝不退出，你让我这样的苦一再重复，没有退路，没有结束，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am 100.5 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a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am 官方微信平台。 Here we go, sorry about that.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只听歌。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不听话。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the music. 原地外呜十个钟头，运作又呜银河珍珠开罐头，出窍是我的自由。情人月早透，最近的那出口，只需要灵魂畅快地轻巧地接走。这个碗海鸠，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敬美。 人突然无人已 容祖儿天然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说的就是你都花过什么样的冤枉钱。 CL 说到了冤枉钱，就是刚刚为了玩游戏加了10块钱流量的钱，今天30号了。对啊，明天就12月1号了，你今儿加10块钱，你应该加那种就是当天有效的，然后几块几块的，我觉得那样比较合算啊。还有 Seven 说到了各种美容院，然后没空去，浪费了呗。好吧。 David 说到了做了台雕刻机，发现呢并没有什么用。雕刻机是干什么的呀？我特别想知道雕刻什么的呢。最后的五说到了买了新衣服，第二天就打五折，是吗？心都碎了有没有啊？微博当中看到清晨阳光说到了曾经花了3600块去美容去斑，太冤枉了，到现在也觉得被洗脑了，一点用都没管。刚刚有位朋友说买了祛痘的，从来都没有管用的，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也长痘，然后就是你要从内调，这个内调呢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喝药，主要是我觉得喝药呢可能管一段的时间，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会回来，这个痘痘都很顽抗的。只能说我们就尽量去管理好自己的饮食然后睡眠就好了啊。说了句题外话，我们继续看到了巴拉拉，他说到了花了1000对充游戏，然后呢就发现这游戏现在也没人玩了，我这钱也白花了，但是你当时享受了呀。春庭月光说道曾经给朋友借2万块钱，转天就跑路没影儿了，手机换号找不着人了，真是冤枉啊。你看你交的是什么朋友啊。啊，王德猛说了我感觉啊没花在正地儿的钱都是冤枉的，可是我觉得你所有的钱都是花的冤枉钱，你没有花对地儿的。还有郁闷天空说道太多了，不过既然花了就没什么冤不冤了，反正已经过去了，一切顺其自然吧。那你是想得开对吗？我们也只是说一说都花过什么冤枉钱，总结一下，虽然这次花的冤枉钱，下次你可能还会花这样的冤枉钱。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将会听到男权妈妈香草把铺。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100.5。 过，桌上的事情很重，篮球上的水滴也没有干过， 雨水流过泥土味道很浓厚，草草的青草香不时飘到我梦中， 上早上上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颗球怎么老是投不中，最后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 怎么听了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 校门外卖跑步的老婆那必须越长越多，放学后篮球场上几十人都在做个 苦练在苦练，结果是看不见，心里想那么多反正学不上，身上上白色的发布还没融化的时候，强求跟着在背后希望的上帝保佑， 劝自己别再孬种，买三年前早把握把把把把把把把也该送到大走动， 说说牙齿以后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在晚点就来不及接种，经过警校上交消息过后 拿手机还好还好， 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想起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 从前怎么之间我们世界一直想起时尚画面不断重叠， 欢迎锁定收听 My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那这就是爱情。 灰色的天空，无法猜透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什么都成功，感觉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你，如果我能祝福你，那不是我看清，是 如果这就是爱情，来自张靓颖。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自驾游的一个活动啊。那在12月的27号到29号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出行的时间。那么途经呢毛巾坝、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还有体验一下林海滑雪呀，沙漠越野呀，林场狩猎等等等等。那么它的住宿条件呢是温泉酒店5星酒店，体验的项目以及行程安排呢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去发送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TJ 下滑线 MyFM 1005，在里面可以查看一些消息啊，有关自驾游的信息。当然如果你很感兴趣，说自驾游我好喜欢呀，享受在路途当中的那样的欢乐，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在工作日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之间都可以拨打58565990来进行报名咨询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王菲，我愿意。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

惜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也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就替我照顾他，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别牵挂别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大。你的眼泪留给我收藏，那些心碎别白白浪费，人不都是边爱边学，就一个误会。就替我照顾他，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别牵挂别让泪落下。就替我爱着他，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只是受了一点伤，流点泪才会长大。 来自胡夏，替我照顾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条消息啊，有关于前一阵的懒收香菇。那么结果真的出来一个蓝色的香菇了呢。嗯，它是主要分布在新西兰和印度的霍氏粉疫菌，那么几乎全身都是蓝色的。我看到这个照片了，这个魔物的照片真的很好看，那种蓝色，就说它是宝石蓝呢又不太像，反正就是很漂亮的蓝色。那呢，它的菌盖直径和菌柄的高度高达了5厘米，而菌柄的直径却只有5毫米，是名副其实的又蓝又瘦啊，特别蓝特别瘦的一个香菇。那至于能不能食用呢，还没有确切的说法。但是因为这样的粉疫菌呢，它大部分都是有毒的，所以呢也是不建议大家去尝试。但真的看着好美啊，美的事物我们就看看就好了，对吗？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蔡文佑，我可以。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四联别克北辰店2672-5555。 MyFM 100.5。 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 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FM I can be much stronger。Cause I can see you wherever you are. Now I know it's a more who died in so than me.けど見えない燃える瞳 恋しくて眠れぬよ Upside down 踏み込むケース思い出す窓の外眺め It's the only way to fly high 偉い悲しくても泣かない Cause I'm a believer to snack One and only it's you I love you so 見送る背中

让我也被脱下你的美颜，说你不渴望我拥抱。每当爱变成了煎熬，你就开始要逃。 还是他，来自陶喆。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感觉有意思，但是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的事儿啊。那么在杭州西湖的湖滨路上呢，有几个松鼠喂食点，这个游客呢就喜欢用长杆穿着玉米啊去喂这些松鼠，一些人的食物都是他没吃过的，就会贪嘴多吃了啊。其实吃多了对这些小松鼠会造成一些消化不良啊、脂肪肝等等。小松鼠真的是，说起来你们不信，是零食先动的手啊。这小松鼠表示不平，是他先动的手，不是我呢。不过呢，在这也是提醒各位了，那么在外如果我们去看动物的话呢，去进行喂食的话，我们一定要爱护动物，合理投喂啦。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言承旭，我会很爱你。 初次见面就占据我心中，无数星空只为了你等候，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 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一百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旅行我们记录这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我们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 心情是坚固，我的

来自吴建豪 Boogie。 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养生信息了啊。好久没有说养生信息了，在这呢提醒各位啊，早晨我们不应该这样喝水了。比如说就是不推荐你喝淡盐水，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是更不能喝的。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高峰，喝盐水呢会使血压更高。所以你会发现，哎呦，这为什么有的时候推荐我们喝淡盐水，那要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素质和个人的身体需求了啊。再一个就是蜂蜜水呢比较适合便秘的人群，但是不要空腹喝。空腹喝柠檬水呢可能也会增加胃酸过多人群的胃部不适的。所以说早晨不能喝不能空腹喝蜂蜜水，还有就是柠檬水啊，这两个都是不能空腹喝的。什么是最佳选择呢？就是白开水，尤其是在冬天嘛，白开水啊，温白开水就是最佳的选择咯。好了，怎样喝水交给你们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方大同，听。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优质音乐，优质 MyFM Music 40。 大家好，我是贤子。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愿意去信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琴，每一个音符伴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去写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黑白切记演奏，生命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去写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我的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去写歌声蔓延。 FM 100.5. 来自张靓颖《木兰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我们身边的消息，有关油价的。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决定2016年11月30号20-40起上调成品油价格。调整后呢，92号汽油每升上调至6.05元，也就是涨了差不多1.5毛吧。如果你还没有加油的话呢，就赶紧去加吧，今天还可以，一超过12点那就涨价了。这样的信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们，如果还不知道朋友们，正好赶上油箱快见底了，那赶紧去加油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姜育晨《晴天娃娃》。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My FM M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酷爱乐团， 我是白晨， 我是阿龙。 来自关诗敏，别说。时间来到了19:4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陪伴你3个小时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希望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注意安全，听说外面下了特别大的雾，然后微信当中已经有说，哎，舒君你回来慢点，把雾灯打开。好的，那在这儿也是通过电波提醒正在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我们看不清前面的路，一定要慢慢的开。当然你熟悉道路 你就哎，我熟这条路，我开快点没事，咱还是注意安全啦。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我是舒君，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Yeah. 再会吧，我的爱人。爱有多深，让我

你一定还没听说那个靠卖帆布鞋起家的匡威在日本搞起了服装店，它既不是匡威 Adidas 系列，也并非品牌联名，而是匡威交与 Converse Japan 的独立支线，全名 Converse Tokyo。 由于它和我们认识的匡威没有任何必要联系，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品牌来看。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品牌又一次挂羊头卖狗肉的炒作行为。Converse Tokyo 在卖衣服这件事上可比卖鞋更积极，他们将服装当成主业，并在青山开了一家品牌直营店，100%纯正日产服饰系列，搭配店内极简主义的装修，实在抓人眼球。Converse Tokyo 的服装风格几乎完全脱离街头感，相反，你会在这里找到融合了都市通勤风、英伦摇滚风及高端时尚的各式服装。对此 Converse Tokyo 官方这样解释道，它是以创意的生活方式为主题解构，并加以东京核心文化风格，从而创造出来的全新服装系列。光说你可能无法感受它的高大上，那我们接着来细数创立一年来 Converse Tokyo 的联名系列。这其中包括与洛河红里的联名，该系列主打其拼接和民族风情。此外，在教父藤原浩的推动下，日本知名模特兼设计师松本惠奈也与 Converse Tokyo 推出了联名系列，还有其他众多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 Converse Tokyo 的出现的确打破了他卖鞋的固有形象，可能否成功打个翻身仗，光靠一家日本直营店或许还远远不够。 My FM, my street fashion. Thank you. 待好日子继续迈上工作里几多在下的假期。哦哦，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直到我在你心里。 率性纯真又不失温暖的 Honey Honey 来自孙燕姿，这里是带给你随时在新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然是 MyFM 不眠夜。今天呢是2016年十月的最后一天，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感慨时光的飞逝，像青春时的模样呢，是有欢乐，有悲伤，有幸福，有平淡的。从歌曲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们年少时的影子，恋爱过的痕迹。当你对生活失望，对爱情心伤的时候，随便翻开一个篇章，并可以重新感受到心中那一份对于爱情的悸动和对于生活的热爱。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歌呢，歌词和旋律都是充满了少年情怀，久违的三人和声，脑海当中突然就会翻涌起青春里最动听的回忆。为你送出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

来自王菲的一首《人间》，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 人生的道路越走越久，回想起曾经的岁月呢，不是随心所欲占有一切才是幸福，反而在寒冬一块钱的算计，觉得会格外的浪漫。年近年关，各种怀旧，也怀念着当白驹过隙忽然自己那些岁月和那个和你一起吃苦的人，你还记得吗？那个日子也像歌中唱的，就算有些事情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每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搂住。继续来听一起吃苦的幸福，来自周华健。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搂住。 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不间断的好音乐，不间断的惊喜 ，MyFM 100.5，不间断的陪伴，值得这个调频。大家好，我是郭静。 MyFM。 幸福来自任贤齐，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在新航音乐，我是 Kevin。 可能每一位朋友们都有自己独专属的 KTV 的必练曲目，其中有没有这一首呢？是来自桃子的《太委屈》。这首歌呢是最懂女人心的郑华娟为桃子量身创作的抒情歌曲，说的是情人出轨时的委屈心情。由都会新女性代言人桃子来唱，分外贴切。她诠释的方式呢比较内敛，情感投入颇深，将各种细微的情绪掌握得非

间断，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非常可爱的一首打呼，来自潘玮柏。这里是带给你随时最新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 既不用力过猛，也不丧失态度，合集回归之后的两首单曲 Take It 还有 I'm a Do Me 啊，都以恰到好处的力道唱出了自己的突破和改变，举起了女权主义的大旗，尝试 Hip-Hop 的电音风格。合集呢，在其间都透露出一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看来这些年的蛰伏并没有让他的音乐能力退档，而合集呢，还是那个内地最会唱舞曲的歌手之一。继续为你送出何洁的新歌 I'm a Do Me， 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车站，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见你的泪满面，那车头依然吐着烟。你说现在的你真的大吉利，前途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 自陶喆的一首《小镇姑娘》，这里是 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全亚洲大热主题曲《那些年》，也培养出了九把刀和木村冲力的黄金组合。而新片《等一人咖啡》更是升级破天荒，请到了音乐教父哈林演唱并制作了主题曲《缺口》，形成了庾澄庆、九把刀和木村冲力的钻石阵容。这也是哈林在2014年推出的音乐作品。相较于那些年的清新呢，在缺口这首歌当中，庾澄庆采用了起伏较大、音乐较为浓烈的方式，用 band song 和抒情摇滚来表达九把刀的原著精神。而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习惯、兴趣相投的两个人，未必就是爱情里最好的组合，想呈现的是很不同的两个人相遇了并且深深吸引的爱情故事。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庾澄庆《缺口》，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百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重冒你阿狗，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